墙里，四下挣扎无法逃脱，只好听人命令。我喜欢笑声，静默却不听，高声哄叫，拼命跺脚，什么也听不到。生命有点刺，命运也没有让一切变好。就算生命永远离去，黑暗寂寞也不会凭空消失。